好，陳美姐同大家見面啦，啊咁就即係十月啦，啊九月中啦， 中秋佳節之後， 中秋佳節之後啦，咁就陳美姐都有休息咗短短一兩個禮拜啦， 係， 咁今次就即係要啊報答大家啦，因為 係啊，好多書，好多謝， 好耐噶啦，其實就，但係就我唔記得咗嚇，所以就老師教 小心五八字， 係啊，真係啊，真係啊，好啦，今日咧就呢個題目咧。有一些特別的原因嘅，但我就唔講住啊。咁但係咧，有兩件即係事務性嘅嘅事情咧，首先同大家宣佈一下啦。咁第一樣嘢咧就係、是、神秘之夜咧，而家我哋就希望做緊一個總目錄啊。 嗯。 因為咧呢啲神秘之夜以前嘅節目咧，而家係四散東西。係。咁有啲朋友啊，譬如喺三藩市嗰邊就好好啦，就從我。即係揾咗集節目重新弄呢、這個， 再 remix 過佢啲， 係啊係啊，重新 呢啲音響嗰啲， 重新做嗰啲音響啦嚇。咁但係我就唔知道咧，即係嗰個集數齊唔齊？ 嗯， 咁啊好失敗一句啦。其實神秘即係做到依家錄咗幾集，我自己都唔知道。 過咗400集，而家 有咁多啊！ 有我成日認住得300集都唔係 400集咗㗎啦， 400幾啫。你有數過啊？ 邁向500集， 邁向500集唔使啦。咁所以咧，到呢個時候咧，我因應嗰個聽眾嘅要求，或者其他朋友嘅一啲幫助啦，咁咧就可以做到一個咧就神秘之夜嘅總目錄嘅。 係咁好啊！ 啊即係由佢低温開始到依家咁樣有個名俾你知道係咩集， 相當好啦。 咁但係咧，呢、這個階段亦都未做到咧，入邊所有嘅目錄入邊咧，嗰、那個連結係齊。 嗯， 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神秘之夜咁啊，呢度喺以前有呢個台，以前另外一個台，另外呢個另一個台，咁有陣時係獨立，有陣時又即係擺喺其他平台度，咁樣咧。呢啲連結咧，只可能做到就俾條 link 你、你去咧就唔可能擺到喺一個同一個地方度嘅嚇。咁、但係我相信呢個都即係好多朋友都會覺得有呢個需要啦，係咪？ 係，應該一個係嘅，因為咁多年以嚟咧，我覺得咧即係都有好多聽眾朋友咧都提翻咧，佢有幾個嗰、那個題目咧，佢都相當之覺得即係有好多得益，而且咧就係、是。展開了他的興趣，這個就是最開心的、他自己都變成了一個研究的專家、 我們希望這個、總目錄就在短期之內會完成，就目標就是今年之內2016年的年尾之前、如果那個、連結就希望在2017年的年初可以都做完 同埋相當之好咧，如果係，因為我哋都已經講咗好多種唔同類型嘅題目噶嘛嚇，台長啊，咁你有一個可能有一個叫做整理咧，將佢組合啊幾多集咧，就呢個可以編埋落嚟呢一個目錄，尤其是咧你發起嘅講嗰個叫第二次世界大戰啊，納粹嗰個應該計起上嚟咧。大部分的聽眾朋友都認為咧係嗰個咧，即係去到咧，即係響佢做中文的嗰、那個講神秘學的嗰、那個嗰啲範疇嘅嗰啲，就去得最比較上係最多面化的一個題目嚟嘅，係、所以你係好有即係功德無量嚟嘅。 點解嚟講我咧？我哋啊嘛，即係你 炸料，我係睇嗰啲係應料嚟嘅啫嘛。你係最辛苦嗰個嚟啊嘛。 你有份嘅，OK。嗱，第二樣嘢咧就你可能講咗少少啦。咁咧就有套戲咧就快上嘅，就係、是、Terrence Malick 嘅呢個 Knights of Cups 係嘛？聖即係騎士的聖杯 係啊， 有個 S 嘅喎，嗰聖杯係啊。 咁佢呢個咧就喺網上嘅宣傳就話咧係涉及到塔羅牌嘅。 OK， 咁所以咧我哋咧就盡可能咧就睇下有冇機會去講啦。不過咧我提呢套戲嘅原因咧就因為咧喺一啲網上嘅影評都話咧。 呢套戲十分之難睇嘅、 嗯， 就難過生命樹。咁所以大家喺即係啊呢、這個大師級嘅作品，咁大家咧就唔好諗到咧就係一啲有好相當高娛樂性，甚至你睇都會覺得即係頭暈眼花嘅， 好值得睇嘅。因為尤其是咧，我因為佢呢部戲咧，其實如果講真的就應該係前面嘅戲嚟嘅。但是他配合呢 2015年的戲來的 他我覺得他都有個意思呢即是因為可能初初的時候大家即或者啲片商覺得有 風險太高 有些擔心呢、啊、就不敢去發行、嗯嗯、但是就剛剛藉著呢他這排就是他另外的一部紀錄片、嗯、其實所謂紀錄片呢都跟那個生命樹都有些關係的、嗯、就是講那些星河的那個就是組曲啊那些、嗯、就放的時候呢我相信那個發行商就覺得那個紀錄片賣得過夾埋呢個一起去放就變成了即可以是一個聯繫、嗯、所以就、相當之值得去看的其實是在大人幕那裡看 但是就千祈不要有個即係錯誤嘅期望就係高娛樂性、 嗯、 一定要用翻即係啲精神，甚至你覺得睇完都相當之要多花思考 的。我諗咁樣啦，因為佢本身即係呢佢呢一個係即係佢叫做係近期嗰幾部電影咧、嗯，你都會睇到佢相對於喺個生命樹同一個系列嘅發展，尤其是咧，亦都喺視覺嗰方面咧，佢就係、是。找了那個其實他一直都是合作無間的就是那個、已經拿到三個大攝影獎的那個南美那個攝影師、 嗯、 那他呢、就是、用一個、就是、用他的那個很高超的那科技、啊、來去拍出來呢、就是、變成了一個系列所以它裡面呢在視覺的效果相當之好呢我們都是經常都要想著一定要在大銀幕那個看嗰啲戲型嘅，咁今次可以做到，咁我覺得可能嗰時我哋即係做多啲功課啦。 唔係，我自己都驚㗎，我自己驚，因為我未必能夠短時間內咧係理解到佢講咩，因為上一鋪生命樹我已經覺得好敏水㗎啦。咁咧就今次呢套戲咧，因為講塔羅牌啊，係咪真係講塔羅牌？ 佢用塔羅牌嚟做咗佢嘅嗰個 chapter 嘅，咁、 嗯、 而且咧，我覺得佢裡面就牽涉到咧一啲叫做因為佢拍嗰個期間，佢特登咧，我唔知佢有心等啊，定係應該唔係特技做出嚟，佢就經歷到一場大地震。加州地震，咁、 嗯、 個地震咧，那個效果咧，係用一個 real time 嚟去拍咧，就相當之震撼嘅，嗰、嗯那個係啊，咁、 嗯、 啊，所以你會睇到佢裡面掂到好多靈性嘅 message 喺裡面嚟。你看 我因為對塔羅牌都不熟嘛，我又不知話啊睇嗰陣時即係入邊講啲我明白，即係識唔識啦咁所以都喺度打定底先，就話咧主觀上咧，我哋都希望啊。可能是神秘之一個題材但我不敢肯定是不是、 又不用那麼擔心因為我覺得呢即他因為我們今次這個題目那裡都其實碰到一件事你會知道整個西方呢即對於塔羅牌和生命樹呢、那個、它裡面呢即已經不是這樣叫做一個叫做神秘學那麼簡單、 嗯、 是一個即靈性的數學的、 嗯、 那他那部電影呢其實他不是全部塔羅牌即係好好好盡致咁樣嚟去放落嗰部電影嗰度，佢係攞一啲叫主牌，裡面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啲叫信息個 meaning 嚟砌成佢呢個故仔，即係咁樣樣嘅。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睇完咗之後咧，考慮一下，即係其實我都好。好希望呢個可以喺神秘之夜嗰度做到㗎，係 嘛？ 我嘅一個能力就唔得啦，加埋你就得啦嘛。 我唔係，我真係唔 識講。去揾埋阿塔羅，我哋有啲塔羅先子㗎嘛。 係嘛？邊個？係嘛？問問先。OK。嗱，今日呢個題目咧有個緣起嘅，即係入邊有個故仔嘅，咁我就要首先喺度交代下先啦。就理論上咧，其實我就唔會太熱衷咧喺呢個節目入邊去講呢個題目。個原因唔係話我冇興趣，我自己興趣好濃嘅。 嗯。 但係咧，因為基於咧香港嘅觀眾咧，佢對英國文學咧就大家未必有咁大嘅興趣。 嗯。 咁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話啊，莎士比亞嘅劇本完全唔係莎士比亞寫嘅咁樣，我都想講好耐嘅。咁、但係始終我好猶豫啦，就但係最近咧就有套舞台劇就講呢樣嘢。係啊啊！陳志雲 啊，嗰、那個係咩？嗰乜唔係叫莎士比亞咩？ 係啊，唔係叫莎士比亞嚇啊！我見我聽佢做宣傳嗰時候，佢咁講啊嘛。 係佢自己都講係莎士比亞， 係咪啊？咁我就睇睇嗰個反應如何啦嚇。咁但係呢個節目本身咧，即係今日呢個題目咧，其實係只係為兩個觀眾做嘅。 嗯 啊。 咁呢兩個觀眾咧，嗰、那個過程係咁樣嘅，咁就大概年喺之前咧，就有位英國倫敦嘅觀眾咧，就寫信俾我，寫咗兩封信俾我嘅，咁我都俾阿叫睇， 我睇到係好感激佢嘅嗰種，即係 咁當然入邊即係當然講好多嘢啦，咁但係咧其中一樣嘢佢提到咧，就喺英國咧就會喺2015年嘅年底至到2016年嘅六月，就會有一個展覽。就是呢、這、一個John D 呢個轉啦，呢個係佢寄俾我嘅，呢個我收到，所以有少少因為比較耐，所以有少少殘。咁咧就嗰次我喺節目咧就提咗一提啦。提一提之後咧，就有另外一位觀眾咧，就因為提咗呢一個嘅展覽咧，佢就真係買咗機票去咗倫敦睇。 哇！佢就係、 是、嗱，我當然有少少誇張啦，可能嗰個過程係佢 本身佢都會去， 係咪佢都會去噶啦？但係咧就。他聽了那個我們那一集講了那個小段呢，他就去了看，他都是六月到去了、我想是那個 剛剛到的時間 展覽的尾聲來的、他去完之後呢就回來呢就在網上我知道了之後我就跟他通訊、那就他不是去回來，他是去的途中、即是在那個展覽那個之前他講了，他當然是身在倫敦的了、他講的時候我就直接跟他聯絡，結果呢就他入了看之後他拍了很多照片出來，是拍到照片、我都挺奇怪，是一般呢如果你去這些展覽呢、都 不會給你拍照的，但是那些油畫的展覽呢，因為可能會影響到幅油畫的、保養，但是呢這裡好彩他拍了很多很多照片回來給我， 這個就是那位朋友的，他 寄了 這些，哇，這些我的盡路的， 是啊，我的盡路的、亦都寄了這單張給我，就是裡面那個展覽，他 就是那些長廣啊， 長廣啊，長廣啊，這個就漂過，即是保存，即是剛剛收到，所以就剛才那個，實在是剛才那個份來的，就很多謝這兩位觀眾，當時呢就他拍了給我看之後就即係我自己又覺得又，如果話嗰位讀者都咁熱心，咁我冇理由話，咦，我收咗啲嘢算噶嘛，咁我一定要喺度做一個節目，即係作為一個報答也好，作為一個回應也好啦。 咁如果講神秘學嗰個咧，即係John D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近現代啦，即係幾百年以嚟嗰陣有重要的。 佢嗰個年代就大概係等於我哋所講嘅明朝嘅末年， 係莎士比亞嗰時期咯。 係啦係啦，佢係同年代人嚟噶啦。 係啊係啊。 咁入邊甚至嗰個劇本《暴風雨》都係講佢嘅。咁我陣間都會。即係弱略講呢樣嘢啦。 法師寶典咧，嗰、那個都係佢嗰啲藏書嚟噶，John D嘅嗰啲 係。呢個就有得拗喎，呢個都有少少，即係嚇到今時今日都即係覺得點即係係定唔係咧咁樣啦。咁嗱呢個展覽咧就好坦白講啦，就睇嗰位觀眾咧都話係比較難嘅。咁對於我嚟講，更加唔可以話有任何嘅評論啦。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入邊展覽嘅書籍咧，全部都係拉丁文嚟嘅。 咁俾邊佢翻？定係就咁望住個玻璃嗰度嚟睇？ 咁你一睇到咪望住個玻璃噶嘛？佢翻咗出嚟，哇！你真係想 大鑊㗎啦！ 你真係 唔係嗰啲絕直頭係嗰啲叫孤本嚟㗎？ 孤本嚟㗎，一邊係全部拉丁文嚟㗎啦。咁呢度咧就係一啲簡單介紹，我就希望咧嗰、那個。即係影出嚟個效果比較好啦，但係你睇唔到嘅，因為可能即係一反光啊。呢度就講佢作為一個數學家咁樣，咁入邊咧就講到涉及好多嘢。咁但係咧，即係呢啲書咧，各位朋友咧就好好啊，佢真係全部影曬翻嚟嚇。咁呢啲書入邊有微批嘅。簡單嚟講咧，就係佢 即係裝啲佢係 啦，佢自己寫翻啲側邊嘅一啲評語喺度嘅，或者一啲筆記喺度嘅。嗱，咁我簡單講講，即係啲究竟係啲咩嚟咧？其實呢啲書咧。就是他自己在他成長了之後他有少少錢他就不斷去買就買很多 很多 在當時 超過三千本 四千本 下四千 四千本咁當時呢劍橋大學入面呢有幾多本藏書呢是幾百本 不夠他來 我差好遠啦，即係話佢個圖書館係勁過嗰個大學圖書館嚟噶嘛？ 佢唔止嘅，佢因為佢仲有一樣嘢好好犀利嘅，就係佢裡面咧就超過幾百本咧，係根本冇出版過，係原裝嘅一個孤本嚟嘅， 係啊， 係手抄孤本嚟嘅。 咁呢啲圖書咧就嗰個矜貴嘅程度咧，當然大家無可質疑啦。咁英國。 一個這個組織，它應該就是英國的皇家醫學，即是醫生 皇家圖書館 醫生 Physicians 的一個學校，它今主辦這次的，那就是圖文並茂了，它展出就是它的藏書，這藏書就是全部都是用拉丁文的，咁我就冇呢個能力咧去睇嘅，即係就算話我如果我自己親身去到咧，我都係自己走下走馬鞍花啫。咁只不過下邊咧有少少符號，有啲符號咧我哋可以講講嘅。 係啊， 譬如呢個好著名啦，呢個符號就即係佢自己嘅呢個招牌嚟㗎啦。 佢基本上有好多我哋而家睇嗰啲神秘學嘅，即係嗰啲好多嗰啲叫做係以前古代嘅，譬如占星術啊，或者係有好多嗰啲。 簡單嚟講啦，占星術啦， 圖啊， 煉金術啦， 係煉金術啦。 佢可能同呢個梅計十字會嘅關係啦， 係 嚇，巫術啦， 卡巴拉啦， 卡巴拉啦， 卡巴拉嗰啲， 即係生命樹啦， 生命樹嗰套。 咁呢啲嘢咧，就喺佢身上咧，就竟然係匯合成埋喺一個人入邊嘅知識。 而且當時咧，即係能夠流到出去嘅嗰啲咧，都多數都喺佢嗰個，喺佢嗰個佢嗰啲藏書裡面咧揾出嚟。即係呢個，所以變成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藏書嘅人嚟嘅。 即係簡單嚟講，呢個就係呢個人本身嘅圖書館啊，就唔係佢寫嘅書啊，即係大家唔會有個誤會。佢寫嘅書都好多，但係咧而家就好似喺英國都未出全集，佢即係未有人同佢做一個佢自己嘅文章或者佢寫嘅著作咧個總嘅總集。咁我相信入面呢個工作相當之艱難，因為入面佢牽涉嘅知識咧，就唔係話一兩個科目嘅問題，係相當之多嘅一啲不同嘅科目嚇。 咁你頭先講嘅時候都漏咗個做一個最關鍵嘅、最難搞嘅就招靈嗰啲 招靈 學啊，佢係一個好關鍵。 咁我哋會俾幅畫大家睇嘅啫，呢個就係睇到嗰個成件事嗰個重心啊。咁這個展覽呢 我自己可以覺得呢可以，雖然我 無緣去參觀，但我覺得呢是一個我自己都又是 miss 了一個 chance， 即是錯失了機會的時候。就是原來是幾個月之前呢在荷蘭、就有一個 Bosch 的畫作 的展覽。 BOSH 那個、 BOSCH、那我現在給了大家看一看，因為 那個都厲害啊！ 我哋之前咧，神秘之夜都有提過呢個作家嘅，即係唔係畫家呢、這個畫家，因為咧佢咧就好擅長做一樣嘢咧，就係畫地獄啊。咁畫嗰、那個靈感喺邊度嚟咧？咁當其時我哋都嘗試去探討一下嘅。咁咧就喺荷蘭咧，佢哋做，我唔記得荷蘭定比利時啦，就佢去做呢、這個即係咁嘅畫作嘅時候咧，就是相當之轟動的，轟動整個歐洲界。咁入邊咧，好可能咧，我懷疑咧嗰、那個解説或者係一啲專家嘅評論咧，喺嗰個展覽入邊咧都有講埋出嚟嘅。咁所以如果當其時我哋去，即係如果我去到嘅話咧，事實上亦都可以講話大開眼界嘅。咁如果你聽到呢度，你都會感覺到一樣嘢咧，就係、是、而喺歐洲佢哋去做呢啲展覽嘅時候咧，事實上咧都係相當之精彩嘅。 咁入邊咧有真跡，更加係啲。 係啊，咁入邊咧，譬如涉及到神秘學嗰啲知識或者事情咧，我就算嗰次喺荷蘭簡單行一行去睇睇咧，都唔多唔少有少少靈感嘅。 因為佢裡面我諗佢有觸及到好多。即係如果啲人去研究幻見咧，即係嗰啲咧，即係佢呢個畫家佢嗰個世界咧，佢裡面咧有好多 information 喺度嘅，即係亦都俾人哋去，因為喺度研究嗰陣咧，佢唔當咗佢就咁純粹一種叫幻想嘅嚟嘅，可能係一種叫另外一種叫靈異嘅一種異空間嘅接觸嚟嘅。佢講嗰個世界都相當之奇特嘅，即係佢畫出嚟嘅嗰個世界啊！ 係啦，咁你就唔知點解佢畫到咧？佢咪食咗藥咧？ 可能有嘅啦， 又還是真係見到咧咁樣嚇？ 都同食藥都係有啲關係嘅啦，我懷疑。 係啊，係啊。咁翻翻嚟呢度啦，就即係我哋今日去講都係只能夠一啲發光掠影啦，就即係唔能夠話好深入。 咁但即使呢個唔深入咧，其實已經 touch， 即係會觸感到好多好多不同嘅話題啊。咁、於是乎咧，今日呢個即係節目嘅名稱咧，就叫做啲咩咧？國師、巫師、煉金術師 John D， 同埋李老師。 點解點解你 唔係始終啊 John D 啦，因為非常之出名，而且咧係達其實就有好多好多傳聞嘅，因為咧佢話佢嗰啲即係好多時將嗰個時期咧，即係都係一想揾廟咧，揾啲神秘嘅嘢啊，或者甚至唔係神秘嘢，係當年嘅嗰啲政即係政治嘅嘢咧，佢都叫靈通人士嚟嘅。 嗱、咁你講政治呢樣嘢咧，好簡單去介紹一下咧，就點解話咁重要？原來咧，佢間接上咧同我哋有少少關係嘅。 係，同我哋 係啊，同香港有少少關係㗎。 哦，香港添啊，又唔知喎。 間接即係好間接，好間接，好間接，就是、我夾咁粗將佢拉起關係。就係話咧，當喺明朝末年嘅時候啦，即、就、係、是、大概十六世紀嘅時候咧、其實英國係一個好似而家咁，係一個二線國家嚟嘅。甚至即係、就是、可能咧就根本咧就都同歐洲嘅強國比咧就。撐咬撅嘅，當然歐洲嘅強國咧，第一個咧就應該西班牙，咁其次可能應該係法國啦咁樣。咁咧事實上當其時咧，冇人估到咧，往後落嚟咧會有大英帝國嘅出現。咁我之所以講咧話同香港間接有關係，就係咧香港曾經都係呢個大英帝國嘅一份子嚟噶嘛，呢個殖民地啊嘛。咁但係大英帝國原來呢個名係佢起出嚟嘅。 係佢。 佢起出嚟嘅，佢唔知道因為咩原因咧，可能佢吹水也好，可能佢係發一瘋也好，或者甚至佢預見都好。佢話咧，我哋而家應該咧就即係起一個名字，就叫 British Empire。咁 呢個冇花架嘅，呢個 即係起呢個名嘅時候咧，事實上咧就英國咧就喺一個危機入邊，一啲危機就係咧。他會被西班牙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打敗，但是呢不知道為什麼他打的時候就好像一個類似蒙古打日本的時候，有陣風 的怪風坦克射 就吹散了這個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就傳說大家一定要傳說那個風是他搞出來的、 即係佢冇唔奇啦，我哋中國都諸葛亮都以前有東風 啊， 佢哋英國有四度大風啊 ，four wind 嗰句嘢啊嘛，呢個傳聞咧係一直流傳嘅，你而且咧係我都即係都佢好多人都講話成個英國嘅嗰個航海業呢個 哦，佢搞出嚟，佢就係佢咩嘅啦，因為咧佢唔行船嘅，但係咧佢個數學好啊，佢當其時呢啲定位啊，或者所謂呢啲三角嘅幾何嘅知識咧，航海入邊應用咧係揾佢嘅， 係。你呢個就真係，我覺得呢、這個好好巧咧！我啱啱頭先過嚟嗰時候咧，就係都有個朋友咁啊，講翻起咧，即係香港嘅即係嗰個歷史，即係嗰個典故嘅時候咧，都提及咗一樣嘢，因為之前咧就係諗住個周山做呢個割人地噶嘛，咁但係咧咁深尾咧即係周山，浙 江嘅周山群島， 深尾咧就即係其實即係。大家都而家都係懷疑，其實根本佢攞嗰個 plan 出嚟，其實佢最主要佢要係要香港嘅，咁而佢最香港咧嗰個咧就正好似你所講嘅嗰個咧，就話嗰時英國嘅佢嗰啲人咧，佢睇中咗香港呢個雖然一個小嘅好小嘅地方，但係佢嗰啲叫風向啊，佢嗰成個風嘅流動啊。嗰樣嘢咧，佢哋又覺得咧，即係香港咧係啱啱成個山勢啊，同埋嗰個海流嗰度咧，係有一個叫當時佢覺得咧，呢個已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就攞個舟山咧嚟咧做一個買大，因為舟山咧一定唔俾嘅之後，咁我使呢個咧，咁啊冇乜意義，咁啊攞到呢個香港地啦啊有啊佢嗰個朋友咧，咁佢都講佢話其實呢個係基本上嗰時即係英國嘅一個。他們的流傳來的，他們本身是想要香港，是因為他的風勢啊裡面，因為所以你看到近期我們都很奇怪的，就是原本我們這幾天是會打風的嘛， 結果不打， 為何沒有打之前那時候風和日麗，我們可以看到月光很明亮很明亮一點很奇，即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風水地， 是啊，重要的地方呢就是大家要留心個時間， 嗯， 因為呢他去講這件事，甚至呢即他們自己在內部是要將美洲即分成其中一個地方是屬於他的呢， 嗯， 這個在完全他們未去到之前已經分了， 嗯， 那個時間呢就1580年的時候呢他跟另外一個人就即傾好，他就說呢，嗯，在這個50度的這個北美的50度的緯度的時候呢，嗯，兩邊呢他就要了即50、這個50度以上的所有的北美的土地， 咁有趣，已經分裝 嘅，有根據嘅呢本，呢本書唔係講佢，但係又即係提及到呢個事。咁往後咧，其實佢就向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咧就講咗啦，就係話咧，我哋咧遲啲咧就會有一個大英帝國會實現嘅， 嗯。 記住呢樣嘢係未完全都未俾西同西班牙打之前，其實當其時同西班牙打咧係估計多數會輸嘅，佢， 嗯， 就已經講定呢樣嘢。咁， 嗯， 及後咧就呢，這個西班牙咧就喺一次大風入邊咧。即係佢嘅艦隊咧，就差唔多消失殆盡啦。咁， 嗯， 結果咧，就有啲人就傳啦，個風咧係佢搞出嚟嘅，嚇， 嗯， 呼風喚雨。 犀利。 咁呢一個傳說咧，佢就側面去咗呢個莎士比亞嗰個暴風雨入邊。 暴風雨係。 咁，那個主角 Prospero 咧，其實就講佢。 嗯哼。 嚇。係。咁你可以見到咧，當其時呢個人咧，即係嗰個 知名度， 知名度啦。但係咧，好奇怪地咧，就係咧佢。到呢件事過之後咧，就似乎屈屈不得志， 嗯， 即係有咁多知識或者啊，甚至話佢係一個接近一個國師嘅，嗯，即係咁嘅水平啦。但係咧一路咧個皇室唔好信佢，嗯，到佢老嗰陣時候咧係老倒而死， 嗯， 即係點解呢啲書今日會流傳咧？其中一部分咧就係俾人即係搶咗啦，咁佢嗰個住嘅地方就莫力啦。咁，嗯，咧就佢初頭以為啲書俾人燒曬，其實就唔係嘅，係， 嗯， 咧。如果即係佢託人去監管呢啲圖書館嗰個人咧，吞噃， 嗯， 將啲書成嘅塌曬，因為佢塌曬咧，結果流傳到今日，我哋可以睇到啲書， 嗯， 結果有呢件即係今日呢個節目， 而且有啲展覽會， 展覽會咁樣。咁咧就頭先我哋講嗰樣嘢咧，就可以有一個好簡單嘅總結啦，政治上咁樣，就係，是，咧，大英帝國咧就始於伊麗莎白一世， 嗯， 是有可能即係俾呢個國師阿 John D 所輔助嘅， 嗯， 極盛於就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就沒落終於就伊麗莎白二世，所以三個咧都係女人嚟嘅， 咁係 二記啊， 啊二記啊， 二記啊，係嘛， 啊？可能即係都係咁樣嚟睇嘅要， 係啊係啊，咁你一聽咁你記得曬㗎啦，即係伊麗莎白一世、維多利亞，咁伊麗莎白二世就而家我哋都見到，仲見到佢啦，係 嘛， 咁就喺呢度結束㗎啦，個大英帝國。 嗯， 好啦，咁你就問啦，咁有咩即係神秘學嘅嘢咧？我聽即係包括一定有好多，喺唔喺我同阿紀圖嘅能力範圍之內去嚟，即係講得清楚咧？咁呢個就有。疑問嘅，但係咧一定咧就有大家見過一啲，嗯，即係今日所有西方神秘學嘅嘢，大家都會見到噶啦。咁所以下一次翻嚟咧，我哋介紹一下咧，即係究竟係同呢個神秘學有咩關係啊？